车站车长用地是906亩，共需13500英亩，设方121万9600立方，需要234500英两，小工每人每天是158天。 好了好了，没叫你报流水账，军需处只能批你500万两，不得超过。 那原来的预算您不是已经批了吗？ 哎，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，不行，等不了，现在要你4年完成，这就不用问了啊，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，该等等死，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啊，你办得到办不到，你尽早给我个回话。 那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，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，要想干下去，就是现在500万两，4年5天之内给我回话。要是实在干不下去，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，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，再去找人家外国人，那就丢脸。 那已经开工了，再去寻外国人就不丢脸了。辈子所以不干，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，共和党你也不能丢这个脸啊。 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与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，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，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。 你们英国公司的意思怎么才500万？于是你是个公司身上打的，把这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，没有算买火车的钱，火车得用100多万。你看看小小旺把工程要捞到手里，以后不就任他摆布了？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， 而且牵扯到的事情又那么复杂。朝廷里向善齐那国王公贵族就借着这个口实压梁公榜，要拍得好看，梁公榜不服气就往你旧臣身上推。就算你这回能顶住，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吗？ 对呀，伯爵， 你可是梁公榜的红脸，你说说他袁公宝顶得下去吗？ 这个无可奉告。 当然了，我看这个刘子嗣还是谨慎为妙。 到底是袁公宝栽培的人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。 不过这回战场真的被老袁给坑了。 什么话？ 袁公宝一起修中央条路也是为了推行新政，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听起来乱了，袁公宝也是出于不得已，他原来对金丹武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 哎，站长，好了，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。哎，罗杰不是劝我们不投奔到他那去吗？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。啊， 是啊，我那条粤汉铁路再从广州修到汉口，可能是不少。哎，可是总比你那个京张铁路没那么复杂呀。 哎，得了，就算是帮我一个，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，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？再说啊，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。 是啊，去真言派公的北广州家。 哎，现在荔枝开红了呀， 枇杷、香蕉已经上市了， 是还有红味甜螺、提嘴蒸花。 争取的月圆之时，我们四个老同学到莲花山上一见钟情，这是 你打的哪出啊？姑娘也真，年轻真真哦。 我说我姑娘有心没有？ 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？我姑妈一做蛋糕就是难离， 我也很想念她。 我们那个老师是刘书记的一些没过过学书，有亏经常路上碰到， 是吗？ 真的。京张铁路这样的旷世险工，在欧美各国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。先生，给我们念念， 在中国

碰到这样的石头，还混着泥沙的破皮袋，一定要报告。开挖下去，山水就可能冒上来，甚至会造成塌方啊！现在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而且有人告诉我，他们上班的时候，全一班的人都走光了。就是走掉的这班人发现了孵化石，我要问他们走到哪里去了，为什么不报告？ 刚才有人告诉我，他们为了多挣钱，他们说是保健，其实英国人的工地上去干活去了。 监工呢？监工为什么不来报告？ 就是监工把他们给带走的。 发生了这样丢人的不负责任的事，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？大木头呢？大木头在哪里？ 大波人呢？问他们也不说啊，活着挣钱去了，挣大钱去了啊。 监工的告诉我，他跟上面请了假。 上面 跟谁？我没敢问。 你看看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。我们现在是在为自己干，可就忍心自己人踩自己人的台吗？就为了那几个臭钱，自己人坑自己人的。中国人真的不配修铁路吗？真的只配赶着大车在那几寸深的车沟沟里挨鞭呢？球棒给我球棒。 哎， 造成这次事故的人应该挨打，我没有带好你们，应该挨打。纪律区负责工程监督，没有看住自己手上的人，也应该挨打。查出纵容监工的人，也要打。 是不是别打了，还是罚吧？ 说吧，认打还是认罚？谁在犯规呀？别打！ 米勒，通知会计扣我一个月薪水。齐立勋不知去向，也扣我一个月，给我吧。我身为副总办，对这件事情关心不够，也该扣。另外，建工走了，这事没人干不成，我毛三四件，这事我栽了。 关大人，你跟律师说了吧？监工的说跟英国人干能多赚钱，我心里头就动了。可是，一想我的两个儿子还在这里，我就下决心留下了。哎，可我这心里头见不得人呐！阿朱过来。来，跪下。张大人，从今往后你们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干，别人就是给我们一座金山，我们不走了。 工人们纷纷跪了下来，每个人的背上似乎都多了一份千斤重的担子。事件之后，工人们干得更起劲，